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。